我俾得嗰幾百個嚟。如果你真係要抽税嘅話，喺我嘅經驗啦，我唔熟澳洲嘅稅務㗎，因為我唔係澳洲會計師嚟㗎。雖然我申請咗即係呢個澳洲會計師都批咗我，但我唔熟佢啲 tax law 㗎嘛。即係我唔喺嗰度 practice 㗎嘛，好似何君瑤咁係嘛？ 何君瑤都冇 practice。 咁我要考試啊！不過呢啲唔重要啦，即係但係我 check 過咧就係點？雖然係 capital gains， 但係佢唔係 resident， 所以咧佢不符合嗰幾個 resident 嘅條件，而喺嗰度180日啦，支持呢嗰啲嘢咧，我 check 過幾點咧，佢係唔需要交添。同埋 UGL， 頭先我講多一半咧，就係佢冇理由會咁笨嘅。佢俾得嗰400英磅係嘛？400萬英磅嚟。如果我澳洲税局要追嘅話，一定揾翻 UGL 俾啦。 係啊。 因為你有責任 withhold 㗎嘛，嗱我唔熟，但係我一般嚟講，我哋喺美國嗰啲 case 咧，全部都係 withhold 嘅。你個粉廠俾找數㗎嘛，你幫我 hold 住啊，大佬。我點揾佢啊，大佬？佢唔喺香港，佢唔喺美國㗎嘛。喂，同樣道理，澳洲點解唔係咁啊？所以我覺得你喐佢税嗰度咧，起碼我睇 check 過兩個地方咧，香港100%唔使。叫佢揾我啦，大佬俾 tax advice， 不過佢唔使揾我啦，大佬大把人幫佢俾咗呢啲 advice 啦，邊會咁笨啦？澳洲嘅機會多係未？嗱，英國我唔敢講，因為我冇研究去英國嗰個究竟個 transaction 係點。但係如果你話收購佢嘅時候簽一個不能夠日後競爭嘅協議，當係賠錢 compensation 俾你 one off 嘅話咧，喂，我都會咁 structure 啦。我係佢 advice， 咁咪我 non-taxable。所以你喐佢咧，税嗰度咧係冇搞，劉家雄係搞錯咗啦。我重點講咗咁多細節咧，係講劉家雄係搞錯咗嘅。其實根本民主黨自己都已經放棄咗咧，係就稅務嘅問題裏邊喐佢。 哦 ，OK。 嗱，尹兆堅同我講嘅咋，因為我問佢嗰時候，我話我嘅睇法，我唔覺得呢個同即係税嗰度好大嘅關係。 哦，即係你都係睇完阿劉家雄嘅 post， 你先咁樣問佢定係點樣咧？其實係。 冇咧，係咁上下時間啦。即係我就走去 research 下啫，因為其實唔係而家你有 internet 嘅世界，我要 check 嗰啲嘢唔係好難嘅咋。 OK， 係真係30分鐘，我已經即係起碼我俾到個初步意見出嚟㗎啦，已經。因為喂大佬，你逼科好多網頁有好多 case 度㗎嘛，即係過往點判㗎嘛，就呢啲問題有乜咁困難？所以個關鍵咧，剩翻兩樣嘢就要注意一就係究竟佢。在做行政長官的時候 有沒有申報， 有沒有申報你 的，其實呢你一個人一定知道的，那個就是首席大法官一定知道的，其實是是吧， 你動得曾蔭權的時候為什麼你不動得他，但是這條古惑佬呢，即是你不要真的當他即是傻仔，他當然是未做行政長官的時候，如果我沒有記錯他已經逼了這個 deal 和逼了這個 transaction 的嘛，他已經逼了的啦，喂，同埋佢都知道自己準備做行政長官啦，去賠嘅時候嗰份合約，好似你話，好似我頭先咁話，齋攞你嗰兩個例子，究竟係賠10萬蚊俾你，就係俾繼續俾你做嗰10萬蚊顧問費，死都係寫當賠俾你啦，掃地出門啦，死都係咁寫啦，合約係嘛？仲話未來兩年你夠俾意見我啊，大佬？ 唔係即係嗱，呢個都差唔多啦，但係我。補充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你對民主黨今次嗰、那個眾籌運動咧，比較 cynical 嘅人咧，即係都有諗啦，就係話，喂，梁振英都係明日黃花啦，係咪？你搞嚟做咩咧？ 唔係嗱，仲有一個 angle 咧，就係你可以喐佢，就係、是、因為咧，其實佢係違反咗對股東嘅承諾，因為你作為即係戴德梁行 executive， 其實你係私底下咧去 make 一個 deal 噶嘛。甚至乎是违反了股东利益的前提，去里面去 make 这个 deal 的嘛。而因为这间上市公司是英国的，所以你一定要是透过英国那边去掀起这个浪。 他就成日在这里讲，就是梁振英他自己这样辩护的，就是成日都会说，喂，我和戴德梁行的主席阿 Tim Mavely Rose 就喂讲好了，他都同意了这个 deal 的。但你这个主席啊，有冇徵詢過你自己嗰啲股東先？ 冇錯。 有冇徵詢過你自己嗰啲所有股民先？ 所以佢咪係咯。我同阿劉阿徐少華喺城寨第一次聽到消息嗰時候，我話其實啲股東係可以有個 derivative action 㗎嘛。 係啊， 係嘛？話你根本上揾我笨㗎嘛？明明有人查到嘅啫，就係有高價開咗出嚟嘅。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